陈国对于张家乐当然是相当关注的，他们这战队如果能有这么一位大神相助，那是绝对的如虎添翼。所以这些天，陈国对于叶修和张家乐的交流也是比较关注。今日这一看，发觉话题有点不对味儿了。张家乐似乎对于和叶修并不感冒。叶修最后的一句"我明白"，让陈国尤其焦虑。 围观别人聊天的时候，最烦的就是两句话，一句是"我明白"，一句是"你懂的"。明白个毛线，懂个毛线呢？聊天说这种话的人太不负责任，太不考虑围观党的心情了。喂，你明白什么呀？啊？但陈果豪迈，尤其是发现拉拢张家乐要无果了，立刻就问上了。 他的意思，他就算复出，职业生涯也没多长时间了。如果以夺冠为目的，就更要珍惜余下来的时间。加入我们这种新队，实在是一种奢侈的浪费。那他说和你不一样呢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得过冠军，他没有。陈果一下子就明白了。让这支星星战队夺冠，这个目标说起来，连陈果自己都觉得有些荒诞。 纵然他们有叶修这样的大神坐镇，但夺冠可不是拥有一个大神就可以高枕无忧的。聊天窗对面的那个苦逼大神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。而这位苦逼大神正是因为深知这一点，所以在职业生涯的末期，以冠军为目标的话，绝不会把赌注下到这里。对张家乐而言，这是在放手一搏。 但对于叶修而言，已经拥有冠军的他，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没有后顾之忧。哎，好可惜啊！陈国叹息着。哎，是啊，他活生生的放弃了可以夺冠的机会。叶修也叹息。陈国嗯的有点心慌意乱，他是在假装像叶修一样有自信。 但问题是，这自信实在有些没有根据。虽然大神实力是强，但职业圈又不是网游圈，那里有好多大神。他说好可惜，只是可惜没能拉到一个大神而已，根本就不是叶修那意思。祝你好运，叶修最后对张家乐说着。出于礼貌，我也应该这么对你说，但想到你好运了。 我怕是就没有好运了，我很纠结。哈哈，我回来还要晚一年呢，你就抓紧这一年的时间吧。这样啊，那就也祝你好运吧。加油，加油。两人交换了一个加油的表情后，叶修关闭了聊天窗，最后也是轻叹了口气。不管怎样，失去这样一位大神助力，叶修也会觉得惋惜。 回到游戏这边，无敌最俊朗早有一堆人在招呼着下副本，叶修看似随意的捡了一个回复了一下就去了，但一直细心观察的陈果却立刻发现了异样。诶，这个团队你好像跟着下过了一次啊？陈果说着。一直以来，叶修都在不断的变换着团队，这还是头一次出现一个团跟两次的情况。 陈果以为他是跟了太多团搞得自己都糊涂了，连忙提醒：“嗯，我知道。”没想到叶修却是如此说。“嗯，要跟他们再下一次？”陈果立刻开始研究这支团队。这是霸气雄图七分会里的某一团队，打量着瓶中这些角色的装备，陈果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出彩的地方。 这和叶修跟过的任何一个团队都一样，是分会里占绝大多数的，副本进度处于中游水平的团队之一。为什么要跟他们下第二次啊？陈国正准备问，忽然无敌最俊朗这边有消息到，弹开一看，是霸气雄图会长游风殿发来的消息。发出这条消息之前。 酱油也是几经纠结呀，有新 boss 发现了， 而且这次的 BOSS 70级的北桥法师莫丹克是霸气雄图需求的一个重点。在连续三周的三次刷新，霸气雄图却都没有拿下这 BOSS。 第一次是一次正常竞争后的失败，第二次第三次却都是因为新出现的高手浅花迷人搅局，让百花谷得手了。三次失手，蒋游在俱乐部的例会上都因此得到了批评。虽然大家都知道 BOSS 争夺这种工作偶然性比较大，实在不像副本那样进度可见，但是对于一个战队目前急需的 BOSS 还是会给网游工作部门很大的压力。会上经理已经一再强调，这一周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个 BOSS。 不惜一切代价，那怎么不拨两个职业选手来用用啊？蒋游也就是心中吐吐槽罢了。俱乐部真要是派职业选手来帮忙，对于他蒋游而言却未见得是好事。纵然任务是可以轻松解决，但是派职业选手来帮忙，这本身就意味着蒋游有失职的嫌疑。他所统帅的工会本该是处理好网游里的一切，需要职业选手出动才能摆平的话，那就表明他蒋游的能力很有些不足。不到万不得已，蒋游当然还是希望可以由自己解决。而这一次，对手里拥有一个浅花迷人这样貌似张家乐的存在，说到万不得已其实也不过分。不过蒋游心中却也有一张王牌。百般踌躇之后，蒋游最终决定还是打出这张牌。需要职业选手出动才能摆平，那意味着他能力不足，但没出动职业选手就解决一些本该是出动职业选手的难题，这当然也就体现了自己能耐很大。这当中的关系本就是相互的，蒋游本就不只是玩游戏这么单纯，对于他而言这还是职场。于是此时得到北桥法师莫丹克刷新的消息后，蒋游很庆幸无敌醉俊朗在线，立即是发来了消息。虽然他还是没搞清楚这家伙到底什么目的，但是看他这段时间在霸气雄图分会当苦力都这么热情，蒋游估摸着自己的召唤应该不会落空。果不其然，收到他消息的无敌醉俊朗欣然接受，表示马上赶往北桥。而蒋游这边也抓紧时间点兵点将。北桥法师莫丹克的竞争难度很大，这倒不是因为这个法师有多难缠，而是因为他刷新的范围相对较小。玉河上游有一座横跨河流的桥梁，被称为北桥，据说这桥也算得上是荣耀大陆的一座遗迹。在悠长岁月的侵蚀下，北桥已经基本丧失了原来的作用。它横跨在河面上，苟延残喘，想借北桥过河，那没有一定的跳跃技术是不可能的。实在是因为这桥已经残破得千疮百孔，没它，那八成都是因为系统不符合逻辑的设定。北桥法师莫丹克就是刷新在北桥之上，它并不属于哪一个练级区，或许应该算是一个场景 BOSS。 一座桥又能多大呢？所以无论北桥法师莫丹克怎么刷，都会第一时间被人发现。争夺这一 BOSS 的从来都不会是三四家工会的事儿，有这种野心的工会几乎都会到阵，而且第一时间到阵。蒋游点兵点将的时候，他相信其他工会也在做着同样的事。片刻之后，玉河上游、北桥左右，各大工会玩家云集。蒋游到场时略略一点，这次来了有十家俱乐部工会。中草堂、兰溪阁、家王朝、轮回、黄蜂、百花谷、烟雨楼、 踏破虚空，呼啸山庄，再加上他们霸气雄图，整整十甲。到场的玩家也没有人大惊小怪，这样的场面反正每周都会发生一次。说起来 ,BOSS 太难找，大家觉得烦躁，这 BOSS 太容易找到，却也依然蛋疼。一个击杀难度不算太大的 BOSS, 竞争难度却很大，都要拜他这小范围的刷新所赐。北桥之上，北桥法师莫丹克悬空而立，这是一个白须飘飘的老者，但身形依然还是挺拔。据官方设定上，老头也有一段背景故事，就是发生在这北桥之上，当然也是很可歌可泣的。但来抢 BOSS 的玩家都不关心，他们只关心怎么在十家公会的包围下，在这地形恶劣的北桥之上不开阵势抢到 BOSS。 没有人先动，大家都在沉默应对，这样的过程都已经成习俗了，每周一次，规律的让人恶心。打破沉寂的是一声枪响，先动的是百花谷，或者说是百花谷的浅花迷人。这一幕这两周大家也习惯了，百花谷的浅花迷人实力超群，所以完全不像他们这些人这样谨慎，人就敢大刀阔斧地直接面对 BOSS。 浅花迷人飞身而起，超高的直接闪上了桥头的顶端，枪响，子弹手雷齐发。北桥法师也早已经有了动静，这又是一个仇恨方向有讲究的 BOSS。 他的仇恨建立有一个附加，站在北桥上的人，也就是说只要上桥，那么立刻就会引发北桥法师的攻击，而在桥里按照停留的时间，仇恨就会疯长，所以想在桥外抢走仇恨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所以控制北桥法师的仇恨起决定性的条件，就是在北桥上停留的时间。这一点很重要，但一直以来各大公会很少在这上做好文章，因为想要北桥上长时间战斗难度很大，这是一个连通过都需要很高跳跃技巧的桥，更别论在它上面战斗了。再加上有这么多虎视眈眈的竞争者，北桥之上的战斗注定充斥着一次又一次的落水。而这一现象到浅花迷人的出现后终于有了改观。浅花迷人大神级的张家乐赫然可以保证自己全场飞跃桥上，从不落水，而他也就两周以来北桥法师的第一仇恨目标，因为在北桥之上，时间决定仇恨。